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42集，我是被你气的。文静的冷，不是装出来的高冷，他是没有情绪的冷。铜锣烧几人常常会在开玩笑的时候冷场，因为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，一旦看到文静，就会发现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这时候场面就会迅速冷寂下来。铜锣烧试着把刚刚的玩笑话讲给文静听，就看见文静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哦。”然后冷寂下来的场面又会陷入死一般的静止。虽然基地提供住宿，但文静从来不住宿，他不论在基地待到多晚，都会在12点之前坐车离开。他起初并不习惯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后来他每次吃饭的时候，铜锣烧几人都会坐在他对面，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，只是不经常与众人聊天。当然一旦他参与，就印证了那句话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 我感觉我最近状态不太行，有点拖你们后腿了，不好意思啊。 卷毛驴打滚儿挠了挠他的卷发。 早上那一场应该能赢的。 没事儿，现在又不是比赛。 铜锣烧安慰他。 比赛的时候你状态一定要保持好。 是啊，没关系，手感不好就这样。我经常也这样，能连着输十几场的。 Double A 也说。 哎呀，还是我们不行。你看阿金，他就从来没有手感不好的时候。我每次看他打游戏，真的就是叹为观止，叹为观止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象不到他反应怎么可能那么快。 驴打滚喝了口饮料说。铜锣烧看着文静问：“ 阿金，你觉得这个游戏怎么样？” 文静抬头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太简单了。”场面一瞬间静止下来，杀人诛心呢。他们去参加全国比赛之前，还在同城打了一场比赛。当时主办方招待他们吃饭，文静单独要了份饭。喝完一口汤之后，他就变了脸色，随后冲到洗手间吐了起来。铜锣烧以为他吃了什么不喜欢的东西，结果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人回来。等铜锣烧赶到洗手间一看，文静一张脸惨白，整个人跪在地上。那一刻，铜锣烧才意识到事情大发了。他和其他队友把文静带到医院，医生检查完文静的身体后，发现文静什么事都没有，大概就是吃的东西有问题。最后一盘查，才查出来，文静喝的汤里有青菜。知道文静不能吃青菜以后，众人才顿悟文静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原因。 你不能吃青菜要跟我们说呀，还有其他什么不能吃的东西没？ 从医院出来后，铜锣烧就冲文静道：“ 我们给你列个单，把你不能吃的都记下来。”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跟你们说？ 因为我们下次帮你看着呀，以后不会让你吃到讨厌的青菜了。 为什么？ 这哪有什么为什么，我们关心你啊。 为什么？ 阿进呐，你的小脑袋瓜到底是怎么了呀？咱们是朋友啊，好吗？朋友就有义务照顾朋友的，我们当然不希望你再吃到什么讨厌的青菜，然后吐到去医院。 驴打滚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明白了吗？啊， 我跟你们不是朋友。众人再一次说不出话来，万箭穿心。相处磨合了几个月之后，大家也都习惯了文静的脑回路和他冷漠的性子。最重要的是，文静除了个别方面有点古怪以外，打游戏非常厉害，不管是打野英雄还是射手上单，他总能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，将逆风局打成顺风局。铜锣烧和驴打滚每次带妹打排位的时候，都会拉上文静一起打， 结果一场游戏下来，妹子们全都娇娇嗲嗲地喊文静哥哥，他们全程保护文静不说，游戏结束后还要跟文静处 CP 情侣。铜锣烧和驴打滚深受打击。再看文静，打完游戏不但拒绝了妹子的好友申请，还皱着眉说了句好丑。众人不禁怀疑，这么直的直男以后会找到女朋友吗？打全国赛之前，国内有预热赛，也是热身赛，基地不少战队都去了，教练也给他们报了名。但是临上场的时候，几人才发现文静不见了，教练急得要死，他想看看文静比赛的状态和平时有没有差别，这样才能决定到时候全国赛的名单上要不要填他。可哪知道文静人不见了，众人急得到处打电话联系的时候，就见文静不知何时被主持人领着站到了舞台上。文静没穿队服，她的外套在铜锣烧手里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 T 恤，那张脸冷得不行，眉形微微上扬，瞳仁很黑，眼下卧蚕很深，鼻梁又高又挺，下颌线利落流畅，配上那过分挺拔的身材，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止不注目，也因此被所有工作人员误认成了明星。文静之前一走进来，便有人领着她往后台的方向去，还找化妆师来给她补妆，热情地问她 要不要喝东西啊。 文静点了一份鲜榨橙汁，当她喝完后就被主持人请到了台上。 接下来有请我们 ACG 代言人出场。 而文静在面对递过来的话筒以及台下坐满的人群时，只拧着眉说了句我叫文静。全场安静了片刻，随后有人开始鼓起掌来，铜锣烧和驴打滚几人拼了命地喊 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， 气氛这才嗨起来。而主持人也在听文静报出名字后才发觉搞了场乌龙，真正的明星还坐在休息室里补妆，浑然不知道自己的风光早就被另外一个人给抢走了。教练在台下短短几分钟内经历了悲欢喜怒四个阶段，等文静下来时，他只捂着心口说 文静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心脏不好啊。 文静看着他，哼，那你急得吃药。 我是被你气的，你要比赛的啊，你乱跑什么呀，你刚刚去干嘛了？ 喝了杯橙汁，好喝。教练捂着心口深吸一口气，冲文静说 去准备比赛去。 好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